诸位长辈，诸位同仁，大家早安，阿弥陀佛。我们刚刚一起读诵《劝发菩提心文》，入道要门，发心为首修行即悟立愿居先。我们早课读48愿就是以阿弥陀佛的本愿也为自己的本愿，的发广大心一切皆成佛希望度尽虚空法界一切众生都能成佛所以我们很清楚修行办道首先要发菩提心。诸位同仁，这个也是往生必备条件哦。我们今天立定的目标求生净土，一个方向呢，西方极乐世界；一个目标，见阿弥陀佛。那这目标已经很明确的呢，怎么达到这个目标？要具备什么条件？这是重点了。就好像我们要到马来西亚来，得办签证。得有这个条件你才能来不然你来不了。好，西方极乐世界的签证怎么办？哇，你们这个目标立这么久了，怎么办？清不清楚？无量寿经讲得很清楚哦。所以为什么要读无量寿经？你道理明白，你知道怎么去用功。那个用功跟你的方向目标完全相应。哇，你不能越修背道而驰。您看刚刚这个发愿有邪正有真位有大小有偏圆那这个发心我发心了，你发错了，发偏了，发位了，那还是不行哦。都要依照经典祖师的教诲才行。而无量寿经24品、25品。就是谈这个西方极乐世界护照怎么拿下来，上中下3品都有同样的一个标准，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一向专念做了，菩提心没发，这句话大家熟不熟悉啊？你们现在早上吃饭的时候听师父这一段开示一开始就给我们讲发菩提心是怎么发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一向专念阿弥陀佛这个也是净念相继，不要断，不要夹杂念佛很重要，不怀疑。诸位同仁，您还有怀疑吗？不怀疑就是真信。我相信会不会动摇？会不会起伏？还是坚定不移？佛门讲真信尤其净土中的真信信智信他，信因信果，信理信事。信智呢，相信自己本有佛性。是心是佛，是心是可以 做佛。这个自己的信心很重要哦。人在修学的过程当中啊，常常都是自我否定，自我退缩，在那里懊恼，也不知道就耗了多少时间了。那个都是自己信心不足哦。其实真相信了，本觉本有，不觉本无啊。这个不觉不是真我啊。转个念，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就把它转过来了。转成什么？从心上改啊，转成阿弥陀佛啊。六十日用中啊，不忘唤醒自己啊，是不是用这句佛号把我们本有的佛性唤醒啊？你是阿弥陀佛啊，你有佛性啊，不怀疑。六祖大师去见五祖忍和尚啊，五祖问六祖，你来做什么？哦，好，诸位同仁啊，现在师父问你，你来中兴做什么？ Hello， 大家会怎么回答？我来锻炼锻炼啊，我来做点事儿啊。有没有人会说我来求做佛的？就把这个因缘当作我成佛的因缘，就是落实普贤行的因缘，就是力行啊六度万恨的因缘。哇，那个心态不同啊，功德差异很大哦。这普贤行呢，那都是成佛的功德哦。假如没有这个广大心愿，那烦恼习气啊，在处事待人当中啊，那只是积福而已哦，不是功德咯。好，信自己就不自卑了，信他啊，信阿弥陀佛，信极乐世界，信释迦本师啊，绝无虚言，是真语者，劝我们求生净土，甚至于信十方诸佛各诸广长舌相，说诚实言啊，汝等众生当信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啊！啊，十方诸佛都帮阿弥陀佛招生呐、啊。十方诸佛为什么帮阿弥陀佛招生？啊，十方诸佛会不会说：“哎呀，把我的学生抢走了？”啊，那是我们的心，不是佛的心呢。佛的心啊，念念希望众生快速成佛。啊，阿弥陀佛办了一个快速成佛的学校啊，什么学校啊？凡夫成佛的学校啊。凡夫能当身成佛啊，这叫难信啊，这叫不可思议啊。坦白讲啊，没有这间学校，凡夫能不能成佛？难呐、啊，大难大难呐、啊！要出六道，断见思烦恼。在一瞬间把四十里瀑布的水截断了的难度哦，那四十里瀑布就比喻啊，我们无始劫来的烦恼习气啊，你要在瞬间把它截断，太难了。哦，没有这个法门呢，凡夫要出离生死啊，不可能啊。哦，哎，这些道理都能明白了，就死心塌地，就自自然然的。好，信智信他，信理信事，啊，西方极乐世界的这些理事都很清楚，啊，因果，啊，阿弥陀佛因地发愿修行，成就西方的殊胜的结果，殊胜的道场， 底事，了解呢西方极乐世界为什么这么殊胜，啊，这是本愿威神加持，它是法性土自性啊变现的国土，所以这么样的殊胜庄严呢，啊，黄金铺地啊，哦，那七宝池八功德水啊，那都是自性变现的。哦，你像我连游泳都不会游，哦，那西方那些水啊，清凉啊，你想到哪，它就清凉到哪，哦，而且还放光，而且还给你说法，泉水还给你说法，六尘都说法。哇，六尘都说法，你哪有退步的道理啊？听经不断啊，而且还不用睡觉，没有晚上，你看我们一睡觉功夫就断了，睡觉就昏沉了，那是习气啊，西方极乐世界习气没有现前的机会。好，每天听经啊，于一念顷啊，遍游十方佛国啊，哇，不得了啊！你在一念顷当中去供养了十方佛，还听十方佛教诲，请问大家福报有多大？哎，供一尊佛福报就很大呢，一念请供十方诸佛呢，请问大家在娑婆界能修这样的大的 福德吗？飞又飞不起来，怎么一念请，是吧？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跟阿弥陀佛一样的神通智慧道力，一个真发心的人呢，念念想求生净土，因为他真发心，他真想度众生，他没有能力啊，一定死死抓住往生的这个机缘，这人是真发慈悲心，他绝不放过这个机会了。为什么？他太懊恼了，想度众生，明明苦难众生就在眼前，他没能力帮，他有追心之痛啊，那我不能再错过这个往生西方啊，能恢复神通智慧道力的机会。所以念念求往生的人都是真发慈悲心的人。好，所以啊，这个六性呢，啊，性智、性他、性理、性事、性因、性果、性愿行啊，是三之良。啊，哎，发菩提心，一向专念，这是往生的必备条件。啊，我们都要很清楚啊，很明白。哇，那一向专念，说啊，那我在工作了，就不能一向专念就断了，啊，所以为什么现在早上呢，让大家听师长的，将整个菩提心灌注在生命中，只要工作处事，时时保持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的心，都是念佛。念觉啊，念慈悲啊，念真诚啊，这个就是佛心啊。这个在对治我们什么？不要分别，不要执着，安住当下的缘，没事了，佛号不断；有事了，以佛心去供养大众。去礼敬诸佛，去广修供养，哦，那这个念佛的心啊就没有断，这功夫啊能这么去下，三个月六个月啊，保证烦恼轻啊，智慧长啊。啊，最近啊好像派了不少功课啊，有没有同仁 哎呀，又要了凡四训，哎呀，又要劝发菩提心文，哦，哎呀，还要三个根，有没有啊？烦死了，不完了，这么多。好，第一个，这么多就是以前欠太多了。哇，你欠太多还怪谁啊？哦，大家可不要半夜还骂我，派这么多作业，真是太狠心了，急迫啊！该补的课要赶快补啊！但补课的时候有一点，不能急躁，不能骂人。你急了，那个心就不在道中了。啊，为学第一功夫啊，降得浮躁之气定。哦，好，那愿发了。修学的次第啊，是弘誓愿。啊，众生无边誓愿度，发菩提心。烦恼无尽，誓愿断。这个最重要的是改习气啊，心地才能清净啊，才能跟净土相应啊。不然习气做主，轮回心感的是轮回业啊。哦，你看刚刚在念劝发菩提心文，都在提醒啊，你这个心有没有掺杂名闻利养、五欲六尘在里面啊？那个心是轮回心了。师长讲了，四弘誓愿这四个愿，前两个愿把它做圆满，后面两个不要急，到西方去做，有没有？哎，所以现在啊，不要广学多闻哦，要一门深入。我们这一门是什么？念佛法门啊！但所有的法门都要有一个基础，就是持戒。戒为道本呐，啊，菩提道的根本呐，你要有戒为基础。不守戒啊，每天身口意都造恶业了，怎么成道啊？啊，戒是佛行哦。经教是佛言呢，这个我们身口意三业都效法佛，佛菩萨啊，戒是佛行，经是佛言，用佛陀的教诲来导正自己错误的思想观念，思想正确的言行才会对啊，所以经是佛言呢。我们一般禅宗啊，禅是佛心呐，啊，我们念佛啊，这个就是直接从心上下功夫，身口意都跟佛相应，这是会修的人呢。哦，好，所以我们这一段时间呢，都说到的部分呢，都在烦恼无尽誓愿断这一个重点哦。好，我们现在又要读诵学习劝发菩提心，那是在众生无边誓愿度这个发心上下功夫。好，我们的两个功课哦，发心跟改习气哦，这两个彻底的把它贯彻往生的这个护照才拿得到哦。这一段时间呢，我们很常提两句话了，应该大家也熟悉了：持戒、佛行啊，念佛、佛心啊，看经教、佛的教诲，也思想观念通通随顺佛菩萨教诲啊，查过、去习。这个就改习气了，勿自欺啊！您看呢，持戒事上改，念佛心上改，看经教理上改， 以上士而兼行下功，未为失策。这好方法啊。而这个持戒的标准是什么？三个根啊，我们读《弟子规》，读《太上感应篇》呢，这个就是我们具体的戒行，不能违背三根的教诲。而三根要扎，就是要改习，改掉习气，要先知道过失，知过，进而改过。问题是怎么知过呢？看经教啊，这个是什么？从理上改，你理明白了就啊，原来我错在这里啊。好，而要知过，又有一个先决条件，叫不自欺。你自欺了，就不知过了，不承认，那更谈不上改过了。啊，夏莲居老居士啊，这是再来人呐、啊，收集汇集无量寿经，其实大家很有福报啊。佛法传到中国2000年了，无量寿经最完整的汇集本就在我们这个时代。成就呢，以前的人都看不到五种汇集，居然汇集的让我们读得这么顺，不可思议啊。以前的人还得看三种看四种啊，他没有得到这样的善本。诸位同仁，大家很有福报呢。有福报要怎么样？要惜福啊。最善的本质在我们手上呢，还不主动去念，还懈怠懒散，太可惜了。那个读一遍无量寿经啊，无量寿整个西方极乐世界的一正庄严，正报庄严什么？阿弥陀佛啊，清净海会众菩萨、啊、给你加持啊。一报庄严、哦、整个六尘说法，六尘还放光，六尘多出非常香的香气、哦、你读一遍无量寿经、啊、一正庄严给你加持一次、啊、好，诸位同仁，有没有比这件事更好的事情？比你喝咖啡好吧，比你胡思乱想好吧。你看人知道好歹吗？知道好坏吗？哇，无量寿经读一遍一个小时左右，这么大的殊胜利益，你不去念它，那不是一个这么大福报的人当场把这个缘给丧失掉了。所以真明白这个本质的殊胜，一有时间呢，不打闲岔，不讲闲话，读经用功啊。修学方面呢，夏莲居老居士莲公大师敬语啊，给我们非常多的启示啊跟护念啊，最后啊有夏老啊修行的真实感悟哦，还有夏老亲自写的字哦，不知道你们的本子里面有没有加夏老亲自写的字，应该是有、哦、现在印出来的本子都有。其中讲到修行啊，需打破自欺一关，时有商量处哦。修行不打破自欺啊，谈不上修行哦。啊，需卓然见得自己啊，能很清楚的看到自己满身过失，满身的病痛，功夫时有下手处哦。 不发现过失你没法改啊。哦，所以不自欺的人才知过，知过了才有可能对治去改它。我们要突破一个重点了，习气使然，浑然不知。每天从早到晚习气不知道 发作过多少次了。哎，啊，你今天有没有发现过失？没有啊，没什么过失啊。一天千百个过失一个都看不到，那怎么修行？哦，所以我们接着，啊，学习的这一篇文章啊，就是最重要呢，让我们打破自欺这一关，就是啊，于敬义工啊与造神记啊这一篇教诲。哦，而且这一篇呢，啊，也是呢补这个了凡四训啊不足的地方。哦，所以了凡四训加上于敬义工与造神记啊，啊，我们整个改过迁善的道理啊就很明白了。具体啊，哦，那太上感应篇啊讲的细啊落实。好，那我们现在一起翻开啊，于敬义工啊与造神记。改过的方法呢，事上、理上、心上，啊，我们呢，啊，多管齐下，一定啊把习气呢赶尽杀绝。但改习以前呢，啊，要发三种心。要发此心，要发畏心，要发勇心。哦，这个三心呢，啊，在愚公身上呢，他发的淋漓尽致啊！好，哦，我们一起来学习。明嘉靖时，江西愚公会都治良臣，多才博学。18岁为诸生，每事必高等。明朝嘉靖年间呢，江西省的于都先生啊，去世的人我们都用会，没有去世的用明，啊，会都治良臣，啊，以前的人只有父母老师啊，直接叫他的名。啊，我们都称智啊，表示对他的尊重。他多才博学啊，这个多才博学啊，大家羡不羡慕啊？羡慕啊！哦，还记得林则徐先生说的啊，心高气傲，博学无益啊。行止不端，读书无益啊！啊，一个人下功夫都在这些字墨上，根本忽略了，徒劳无功啊，甚至增长严重的傲慢习气啊！所以德者才之帅也啊！啊，所有的才华、知识、学问呢，啊，都要为德所用才行。可是大家看哦，社会风气啊，大部分是错误的哦。现在这个时代都是羡慕才华，都是羡慕外在的这些学历啊，有没有？哎，哇，那一天看到一篇文章啊，一个台湾的硕士毕业生，30岁左右，交了个女朋友啊，结果他从美国回台湾，4年找不到工作。为什么？傲慢嘛！我是留美硕士啊，很多基层工作啊，他不愿意做啊，那他的工作机会就没了。后来呢，他的女朋友啊，哎，工作很顺利啊，哦，成就一直在提升啊，看到他连工作都找不到啊，这些处事待人不妥当啊。 就提出跟他分手。这个硕士毕业生哦，留美的哦，开车撞要撞死他女朋友呢，而且没撞着，还两次往后退要撞了。哇，你说这个时代的教育还家长跟学校老师还不痛定思痛吗？假如没有这些这么夸张的行为啊，可能他的父母跟老师还在那里沾沾自喜，你看我的孩子，我的学生硕士毕业，那是个空壳子啊，好看啊，能看多久啊，连对人的爱心都没有，然后这么没有责任感，在家里可以这样混那么久。居然他在他的车上啊，警察逮捕他，在他的车上看到一封信啊，找不到工作骂他父母啊，就是你们哦，从小给我们日子过太好了，让我们都不会刻苦，所以到现在都还找不到工作。当然了，父母也要反省了，有钱了反而呢，孩子都是奢侈放逸嘛，他不具备服务人甚至是组织家庭的能力嘛，哦，所以啊，君子务本啊，我们既学慎教啊，看什么事都要有智慧，看到根本，德者本也。所以您看哦，愚公也吃尽了苦头，就因为他有才华，他没关照到德行深处的不足，所以被才华所误啊，接着呢，人生很多的灾祸来喽。啊，十八岁考上秀才啊，每试必高等，他每一次考试成绩都特别优越。问题来喽，特别优越增长了虚荣傲慢心。全世界很多所谓的跳级生，所谓的天才儿童，很多很大比例后面都非常平庸，因为只关注到他的知识能力很强，不知道他的心理成熟度啊没有跟着增长啊，最后又啊捧得他，哎呀十三岁就大学毕业，把他捧上天，最后这样的人特别输不起，一考不好那个得失心控制不了，甚至还想自杀，这样的人我都遇过。大学以前通通是名列前茅，上了研究所，整个台湾的精英 聚集了，哇，他一下考到中间名字调试不过来，他那个时候说啊，一走在走廊上啊，都想要往下跳，他没法调整自己的心情。幸好啊，他说他要跳下去的时候，都想到他妈跟他奶奶。哦，阿弥陀佛，幸好还扎点孝道，没有这个孝道，真的就跳下去了。所以年纪壮，他的年龄到了壮年啊，这个壮年一般讲啊，三四十岁了，哦，四十来岁了，家贫受土啊，贫穷啊，收了一些私塾学生，与同乡生十余人啊，与他以前读书的同学啊，十几人呢，啊，结文昌社啊，就是啊，以文昌帝君的教诲啊，他们一起啊，切磋共勉去落实。这个文昌帝君教诲当中啊，最强调的习字、放生、戒淫杀口过，行之有年啊。他们结社啊，落实这些教诲呢，已经做了很多年了。前后应试七科皆不中啊，他考前后考了七次啊，这个应该呀，啊，也考了一二十年了。好，因为这个考试不是每年都有的啊，他应试了七次都没有考上，皆不中。生五子，四子病夭，五个儿子死了四个，其第三子甚聪秀啊，天资很好啊，聪明清秀啊，左足底有双痣啊，他的左足啊底下 先天有两个字啊，夫妇保之啊，非常疼爱啊，宝贝他。八岁系于礼中，这个第三子八岁的时候在乡里里面呢、啊、游戏的时候呢，走丢了，遂失去，不知所知。生四女，仅存其一，四个女儿只剩一个，所以九个孩子呢，最后呢死了七个，一个不见了，剩一个女儿在身边。妻以哭儿女故，两目皆盲。死了七个孩子，那个母亲之悲痛啊，可想而知啊，哭到眼睛瞎了。公潦倒中年，啊，到了这个年龄了，啊，这么潦倒啊，度日如年呐、啊，很苦，贫窘一生啊，越来越贫穷困窘啊，自反无大过。哇，这个是个关键点了、啊，这个就是自欺了，不肯承认错误了。啊、哦，他是读书人哦，又结文昌社，每天都在行善哦，他自己的认为哦，感召来的人生果报是这么凄惨，但他自己反省啊，他没有什么大的过失，惨因天罚。就这么凄惨啊，遭到上天的惩罚。这个惨因天法里面呢、啊、也是意思啊，怨天哦，尤人哦。年四十外，四十出头了啊，每岁腊月中，每一年呢、啊、十二月最后一天呢、啊、自写皇书。啊，就是除夕夜啊，这个皇书啊，就是写一篇书文呢、啊，啊，都是用皇子写的，祷于灶神，啊，在灶神爷面前祈祷啊，然后希望灶神爷呢，把他写的啊，他这一年所做的行善呢、啊，求其上达，啊，昭告上帝呀、啊，如是数年亦无报应。啊、他这样写了好多年呢、啊，也没有好报现前呢、啊。至四十七岁时，啊，到他四十七岁了，除夕与古妻一女夜坐，啊，跟他的瞎的眼的太太，跟女一个仅剩的一个女儿啊，夜晚坐在一起啊，举世萧然啊，很贫穷啊，家徒四壁啊。除夕夜人家是快快乐乐的啊、哦，吃团圆饭啊，他们可能呢连饭都吃不上啊，凄凉相吊啊，感觉啊很凄凉悲哀啊。忽闻叩门声，突然听到叩门的声音，公秉烛视之啊，愚公赶紧啊拿着蜡烛啊去开门，见一脚筋造福之事。见到一个绑着脚筋，啊，不是帽子啊，是一块筋呢、啊，捆起来。罩服是黑色的衣服，须发半苍，啊，年龄啊差不多五十岁上下，须发半苍，长衣就坐，啊，跟他行完礼啊坐下来，口称张姓，啊，说到他姓张啊，自远路而归。刚好从远方归来啊，经过他们家呢，闻君家愁叹啊，听到你们家呢在哀叹忧愁啊，特来相慰啊，特别啊来慰问啊安慰。公心意其人，执礼甚恭啊。哎，这个愚公啊，看到这样的人呢、啊。第一来，哇，这个除夕夜他不回家过年，怎么来我们家？很觉得很惊讶，啊，而且呢，可能也看到他的举止啊不一般，啊，觉得是很有修养的人，所以对他也是很恭敬啊，执礼甚恭。 因言生平，读书积行，至今功名不遂。哦，把他的整个一生呢，读书积行啊，结果考了七次啊，这些情况都跟他讲。哦，包含他的家庭的这些灾难啊，妻子不全，衣食不济，且以立坟诏书啊，还把今年呢、啊、还没烧的那个皇书啊，念给张先生听。你看我今年也做了这些啊，怎么现在还是这个情况呢？张曰：“哦，这位须发半苍的老先生说的，余知君家事久矣啊，我知道你们家的事已经很久了啊，你不用说了，我都知道啊。”接着讲到呢，君意恶太重，专务虚名，满纸怨尤，独逞上帝。点出了他最严重的习气毛病，就是意恶造得太重，而且所行的善呢、啊，都是自私自利的心，名闻利养的心，心里面呢、啊、都是怨天尤人多，而且、啊、这个态度呢是非常不恭敬上天。独逞上帝啊，所以怨天尤人呢、啊，本身这个意念呢、啊，就是造作罪业了。恐受罚不止此矣啊，上天给你的惩罚可能还不止这样啊，你还抱怨。公大惊曰：“啊，这个愚公一听啊，也惊了一下，接着说：这个大惊不是忏悔改过、哦。”是很惊讶、哦、接着说，您看呢、啊、这个人的一个没意识的反应就是他的真实功夫哦。哦，你看我们弟子规说唐掩饰真一孤，可是我们现在变什么掩饰的时候自己不知道自己在掩饰，察觉不到，您看这个就是察觉不到当下在掩饰哦，但是自己还觉得很有道理，就唐真一孤了还觉得自己有理哦。您看文冥冥之中啊，冥冥当中啊，先善必露啊，再小的善都会记啊，于事行善事啊，我发誓要行这个文昌帝君这些教诲这些善事，恪奉规条，遵守文昌社的规条，久矣啊，我做很多年啊，岂竟属虚名乎？怎么会全部都只是虚名呢？哦，好，所以啊，像这样的读书人啊，还得要高人才帮得上他，明白人把他通通指出来了，他才服气啊。哦，所以这个愚公啊，这么有学士的读书人、啊、要调伏他不容易 啊，当然呢，我们的话礼敬诸佛，任何人跟我们讲只要跟经典相应我们完全接受，哪怕是跟我们恶缘的人他讲的话对你都能听，这才是我们的修养，不以人废言啊。哦，这个也是在破自己啊，不要对人有成见啊，要信任人，人家讲对了感恩落实改过，这种态度啊感动对方啊，把冤亲啊转成法眷了、啊、哦，好啊，谢谢大家。